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整体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目前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中，清明两天的最高温会达到35度，体感干燥炎热，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补水防晒。早晚太阳高度较低，驾车朝向阳光时视野会受影响，司机朋友请佩戴墨镜，确保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今明两天都没有降雨天儿，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这样一些路段有事故：北五环奥林东桥东向西有事故，对尾排过北苑桥；京开高速蔡湖营桥南向北有事故，对尾排到马家楼桥；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 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你还记得多年前的爱笑会议室吗？短平快的搞笑段子总是能让人们忘却生活中的不愉快。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邀请到了新老爱笑人，聊聊搞笑这回事儿。从爱笑走出来的年轻人，很多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喜剧人。说到喜剧演员，很多人都会想到憨豆先生，他用诙谐夸张的肢体语言引人大笑。在剧中，憨豆先生总有个心爱的玩具陪伴左右，您记得是什么吗？ A. 泰迪熊， B. 小白兔， C. 斑点狗。 今天呢，我们一起要跟您聊聊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的甘苦。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个爱笑团队啊，这是一个演出这个喜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那么我们邀请了他们这儿的两位演员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这道问题呢，就是憨豆先生陪伴左右的一个玩具到底是什么？泰迪熊、小白兔还是斑点狗？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爱笑剧场提供的《我们都爱笑》演出票2张，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拍卖，李可染的代表作最近是再创出了一个天价。在中国嘉德2018春拍夜场拍卖上，画家李可染的一幅作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图》以7200万元竞拍，最后加上佣金之后，成交价达到了1.26亿元。专家说，这幅画是完美体现了这个李家山水图式的经典之作。那么， 千言竞秀，万壑争流，出自《世说新语》，是晋顾恺之答客问的时候描绘会稽山川秀美的语句。那么这次嘉德春拍夜场推出的两个专场，一共有121件精品书画上拍，诞生了1件1元拍品和12件千万级的拍品，两场总成交是6.75亿元。最近保利2018春拍正骨烁金从宋到近现代中国书画专场中，宋画汉宫秋图以9600万元成交起拍，最终呢加佣金是以1.24亿元成交，也是创造了这个古代书画拍卖的一个记录，目前是领跑本季的保利春拍。汉宫秋图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一幅留有汉武帝玉容的古画，描绘了汉武帝甘泉宫后约西王母的传说故事。乾隆皇帝对这幅画是非常喜爱，为他这个御题引首是萧景成华，并且呢还赋诗4首。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烟精啤酒节6月29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拉开帷幕了，在饮酒品美食观演出的时候，还可以享受到生态旅游以及文化休闲等等这些饕餮盛宴。坐落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内的顺奥冰世界也会在啤酒节期间开业运营，4000多平米的场馆中有专业的冰场，还有娱乐冰场、趣味滑道等多个冰上体验区，可以在炎炎夏日让人体会到冰上运动的清凉。而且为了方便出行，啤酒节期间呢还开设了2条便民的公交专线，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上网查询。再来关注近期的展览，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汇集了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一共200多件套文物精品，有中国和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碗、航海图以及船只模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格的唐代陶俑等等，还有马可波罗游记、世界地图等反映早期意大利旅行家和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意大利早期文献。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展览精选了110件套馆藏精品文物，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历史溯源、造园艺术、园林功能和佛教艺术4个部分，展现了多民族融合的特点以及文化交融，展示避暑山庄以及外八庙精湛的造园艺术特征、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历史社会价值。展览持续到8月19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先来说一件世界杯上的趣事，一群瑞士足球迷计划18号到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去看比赛，却把酒店误定到了另一个名称带有罗斯托夫的城市，叫大罗斯托夫。巧合的是，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市也有一条街道和这家酒店所在的街道名称是一样的。大罗斯托夫呢，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历史比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还要悠久，有3万多人口。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呢，是罗斯托夫州的首府，人口超过100万。这两座城市相距1200多公里，所以定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德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机器人能给予人更舒适的拥抱，今后或许可以在养老院、医院等场所来发挥作用。德国的研究人员给一台重204公斤的机器人躯干和双臂，贴上多层泡沫和棉布，改造成抱抱机器人，用电脑程序为它设计12种不同风格的拥抱。32名志愿者体验机器人拥抱后说，他们喜欢柔软、温暖、时间不太长的紧紧拥抱。一些志愿者甚至在与机器人拥抱后对机器人产生了柔情。一些人担心抱抱机器人可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但是研究人员说，开发抱抱机器人的目的是补充亲情，而不是替代亲情。一些人把对孩子呵护备至的家长称为直升机父母，因为这些家长像直升机一样整天盘旋在孩子的周围，关注孩子一举一动。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直升机父母会损害孩子的行为习惯，让孩子在校更容易行为不端，比如说目中无人啊，和同学打架，所以更难交到朋友。研究人员随访了400多名儿童，超过了8年，分别在他们2岁、5岁和10岁的时候评估他们的行为举止。 结果发现和其他孩子相比，那些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开始不断指示该干什么的孩子，到五岁的时候自控能力更差，也更难做到举止良好。单身贵族们常说，我生活得很好啊，为什么要结婚呢？最近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配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以及死于这两种疾病的风险都明显低于单身人士。英国基尔大学主导的这项研究分析了1963年到2015年间发表的34项研究数据，涉及超过200万42到77岁的成年人，地跨欧洲、北美洲、中东以及亚洲。结果显示，和已婚人士相比，未婚、离异和丧偶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42%，离异的人无论男女患心脏病的风险都比已婚者高 35%。 研究人员认为，经由这些可以发现，婚姻可以列为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因素之一了。这么看来呢，婚姻幸福是可以促进身心健康的。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清凉的端午假期过后，昨天气温火速回升，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会持续，未来三天气温会到35度左右，同时呢还会出现中度的空气污染。不过周末北京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新中考即将开考了，本周日开始到26号，本市的中考文化课开考，这也是新中考实施以来的第一次考试。与往年相比，今年考试科目增加了，科目的分值也有所调整。需要提醒考生，参加部分招生批次的考生呢，需要参加加试。加试在7月5号到6号举行，其中报考提前招生学校的考生都要参加提前招生专业测试。考生报考统一招生需加试的专业都必须到招生学校进行专业加试和面试，加试合格之后才能得到专业录取资格。具体情况您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来查询。从今天的首车开始，公交集团将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这次调整呢，是配合国贸地区疏解整治工作，利用广渠路、快速路进一步加强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公交集团调整了669路，首末站是万盛北街到大北窑南，沿途新增了大郊亭东西、珠江地景、双井桥东、双井桥北等等，有11站。那么配合669路调整，924路双向增设了宜乐中街、翠屏北里站，住在周边的朋友可以登录公交集团网站查询一下。目前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古人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张玉梅和营养科主任李百花给出了提醒，荔枝也需要科学的吃，儿童和老年人不能空腹或过多的吃荔枝，这会引发低血糖，从而引起恶心、呕吐，甚至是昏迷。另外，万一出现了轻度的荔枝病的症状，也就是低血糖的情况，也有办法，只要及时的补充葡萄糖溶液就可以缓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战况。北京时间6月19号晚上到6月20号凌晨，俄罗斯世界杯一共举行了3场比赛。首先进行的是 H 组的第一轮，日本2-1力擒哥伦比亚。继而 H 组首轮第二场，塞内加尔2-1击败了波兰，和日本是同积3分。另外，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第一场在圣彼得堡展开较量，俄罗斯3-1击败埃及，2连胜出现在望。下半时，埃及队长法特西自败乌龙。本届世界杯打了17场，已有5个乌龙球，仅次于6个乌龙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切里舍夫和酒吧连续2场破门，伤愈复出的萨拉赫制造点球并且罚进了。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3场比赛都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在晚上的8点，葡萄牙和摩洛哥会展开较量。拥有着超级巨星 C 罗的葡萄牙在上一轮和西班牙上演了3-3的精彩大战，那今晚他们面对小组战绩最差的摩洛哥，一定会力争拿下首胜。 在11点将开始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沙特在揭幕战上是被东道主俄罗斯5-0彻底打懵，这一战面对纸面实力更强大的乌拉圭，恐怕又是难以招架。在深夜2点，西班牙对阵亚洲第一强队伊朗，两队实力上依旧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伊朗有着首胜带来的积分榜的优势，有足够的资本挺起胸膛迎战。那这个要重点说一下哈，为什么伊朗就有积分优势呢？昨天我们给大家说过世界杯小组赛的晋级规则哈，四支球队一个小组，积分前2名的就能出现。那这伊朗、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四支球队就分在了一个小组。伊朗先对上了摩洛哥，是1-0绝杀了对手，取得了3分。那西班牙和葡萄牙呢，是猪队厮杀，3-3，球是没少进啊，非常精彩，但是呢，打了个平手，只能是各拿到一个积分。所以四支球队是各踢了一场比赛下来呢，伊朗是3分占据了小组第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欧洲豪强是各拿了1分，在这儿干瞪眼儿。其实数学算得快的朋友也就能明白了，伊朗如果能铜墙铁壁面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守得2-0，那无论最后是如何都能出现，这在心理上就有了优势。那如果大家都循环完了，积分出现一样的状况怎么办呢？我们也再细致的讲一讲这小组出现的规则还有哪些细节。首要规则还是积分高者要排名靠前就出现啊。如果是同分的话，净胜球排名高者靠前，净胜球呢就是进球数减去失球数，如果净胜球还一样，那就是小组中啊总进球数排名高者靠前。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一样啊，那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两队的胜负关系了。一般到了这儿啊，就没有更极端的情况了。如果各项指标真的都是完全相同，那就得由国际足联来决定啊，是组织附加赛还是抽签决定。那今晚这伊朗到底能不能守住西班牙的狂轰滥炸，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聊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曾经从爱笑会议室里走出的年轻人，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走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再到如今的北京爱笑剧场，一直为逗大家笑而奋斗着，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喜剧人。说到喜剧演员，很多人都会想到憨豆先生，他用诙谐夸张的肢体语言引人大笑。在剧中，憨豆先生有个心爱的玩具陪伴左右，您记得是什么吗？A. 泰迪熊 B. 小白兔 C. 斑点狗。 好，各位朋友，这道题呢还要请您好好的思考一下，憨豆先生拿的是个什么玩具，泰迪熊、小白兔还是斑点狗？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爱笑剧场提供的我们都爱笑演出票2张。各位朋友加油啊。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几年，喜剧类的综艺节目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活跃在屏幕上，《欢乐喜剧人》《喜剧总动员》等等这些节目，让大家在周末的闲暇时间能够放松的大笑。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爱笑会议室》的综艺节目，以简短而又无厘头的搞笑段落，给不少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曾经的爱笑兄弟们团队在不断的壮大，不但是活跃在各大喜剧综艺节目，甚至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拍了电影，而北京的爱笑剧场也落成了。爱笑如何发展壮大？爱笑剧场正在上演的演出有什么新的亮点呢？今天我们就要跟您一起来聊聊搞笑这件事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喜剧演员，人称爱笑医科的肖旭。肖旭您好。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的天气是以晴为主，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整体都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目前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的最高温都能达到35度，体感干燥炎热，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补水防晒。早晚太阳高度较低，驾车朝向阳光时视野会受到影响，司机朋友请您佩戴墨镜，确保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今明两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受到管控的影响，东二环南段外环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对北已经接近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东三环受双井桥出口影响，外环方向也是持续车多路段，对北排到了方庄桥，建议车辆绕行永定门内大街、天坛东路、左安门内大街。东五环小交亭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有2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万泉河路南段的北向南车多，苏州桥北向南车多。刘香路的南顶路路口南向北有2车追尾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驾驶。 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憨豆先生是英国 BBC 电视台的招牌喜剧，每集半小时。是不是感觉从前看过很多憨豆先生的有趣的故事呢？其实这个剧集只有14集，第一集于1990年1月1号在英国首播，但大结局却拖到了1995年10月31号才播出。也正因为这部剧集，英国演员罗温·艾金森成为了憨豆先生的永恒形象。憨豆先生表现了非常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保守形象，看上去有一点刻板和死气沉沉，不过他却有一个亲密的伙伴，让生活充满乐趣，就是他常常随身携带的心爱的泰迪熊。就是这个棕色短毛、纽扣眼、香肠腿的玩具熊，憨豆先生连睡觉也要抱着，并把它当成最好的朋友，不过紧急情况下也把它当餐巾和油漆刷。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泰迪熊。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爱笑的表演以段子短、笑点密而广受大家欢迎。其实最早的喜剧也基本是这个特点。1895年，法国路易斯·卢米埃尔出品的《水浇园丁》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喜剧片。你猜猜这部片有多长时间呢 ？A. 1分钟 ，B. 5分钟 ，C. 10分钟。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泰迪熊。 没错，韩斗先生老是拿着那个泰迪熊嘛，装在各种箱子里的也是那只泰迪熊。答对的朋友很多，清官地盘啊，月霜飞，勇往直前，宁香云儿，踏雪寻梅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佛少一炷香，大白兔，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来，我们这样，我们先来选出第一位这个幸运的朋友吧，肖旭来选一位吧。看来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想去剧场来看一下你们的演出的哈。 哦， 嗯， 就是选号码对吧？ 对对对，选号码。您看到了，现在答对的人数还是蛮多的。 嗯嗯，那我就选六号吧。 六号，为什么选六呢？ 嗯，因为我们的剧场啊，就在这个工体西路六号。 嗯，好，给大家这个宣传一下哈。 对对对。 好，那也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说的是世界上被认为第一部喜剧片《水浇园丁》是这个卢米埃尔出品的，这部影片有多长时间？一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第一位答对的不是什么第一位答对，第一道题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宁香，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恭喜您， 恭喜恭喜。 哎，好，那么这位朋友呢，宁香也将获得爱笑剧场提供的我们都爱笑的演出票两张哈。 嗯， 到时候我们编辑会跟宁香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我们还会接着再送出第二道题两张，第三道题两张，所以请大家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有多少人曾经被爱笑会议室逗笑过？从名不见经传到如今的爱笑剧场，爱笑兄弟的团队也越来越发展壮大。这搞笑段子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新老爱笑兄弟还有哪些有趣的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我们继续请出喜剧演员人称爱笑一哥的肖旭，以及这个人称爱笑鬼才的袁佩伦，跟我们一块儿来继续聊。这样，我们编辑啊准备了一段这个爱笑的老段子，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好吧？ 哎，那个你是班主任吗？ 你好， 你是？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学生家长。修睿是我儿子。 爸爸爸。 哦，好好。哎， 你说什么事啊？ 我那个啥，我有点急事找我儿子说两句话。 啊，是现在考试时间，有什么事您先出去。 不是不是， 考完试你再说。 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现在吧。我要出差，然后那家没人，我把钥匙给修睿。 行行，快点啊， 修睿啊，来来来来， 办事儿啊！ 我上那个杭州厂那个那边宣传一圈，那个出差啊， 嗯嗯， 把你那个好好考。 拜拜拜拜，不行，抄啥的，听着没？ 听着听着， 抓打死你！ 完事儿了，老师 站着。 嗯， 是不是你也不要脸？把东西拿回来。 啥东西？ 拿回来。 爸，你回来你走吧，我 还行。 别吱声。我这是啥？我他妈，我给他妈写的信。我 上一百俩谁信呢？继续答题啊！ 哎呀，着火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同学们，赶紧给我走啊！同学们，你是班主任吗？赶紧组织学生们走啊！快！赶紧组织个学生走走啊，同学们，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同学们。 啊，看来火势还不是挺大，我去看看别的班级。放回来。 火势现在还能控制得住。这个 你快走吧，又控制不住。 可以可以，让 他 快走。 老师，我 儿子呢？儿子，儿子，你是没事？没。 你当我傻还是你傻呀？ 你好歹化点妆啊！ 走吧啊！ 他开始要交白卷，你给我换，你快走。 别家长，今天可以抓紧出去。你再来是因为取消你儿子考试资格。 我来，我想儿子，我看看。 是不是呀？你爸行啊，考一次试可破费不少啊。好，时间到，出去。 老师，我还没答完呢，刚才那耽误事儿了，刚才。这可咋整？ 我一天到明。

北京时间8:33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大望路口的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四惠桥。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广渠路沿海赛洛城路段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天宁寺桥下的西向北盘桥处车多。东北四环望河桥、东宫北桥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北三环安贞桥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接近了蓟门桥。 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水浇园丁是法国的电影发明家路易斯·卢米埃尔对故事情节片进行了一次探索。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园丁在花园里拿着水管浇水，一个顽皮的孩子路过就用脚踩住了水管停止喷水，园丁觉得奇怪就端详起了水管。这个时候孩子突然把脚挪开，水就喷了园丁一脸，顽童哈哈大笑。园丁明白过来，开始追打孩子。这部1895年拍摄完毕的片子整体黑白，全长只有1分钟，但它堪称当时最成功的影片。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包含着许多喜剧因素，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拍摄技巧，都被后来的喜剧片开创了先河。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一分钟。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很多人都说爱笑的段子就是喜剧的一种形式。现在的人总是把笑和戏剧化作为喜剧的标准，其实喜剧的历史非常久远，你知道它起源于哪里吗？ A 古罗马， B 埃及， C 古希腊。 来，我们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应该是 A 一分钟啊。那时候拍一个好笑的短片其实也蛮不容易的，答对的人很多。佩伦来给我们选出这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73吧。 73为什么呢？ 因为我其实看到咱们这个小品是 1073是吗？ 对，1073、然后也是每天7:30。 哎呦，您太有心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生日是7月3。 哦， 哎呦， 粉丝们听到了吗？ 天啊！ 希望到时候过来看戏的时候，带点别就除了带点小蛋糕花儿， 给你多带点掌声吧。 对， 哎，对，带掌声最重要 啊，带笑声啊， 带一份真诚。 没错，来，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第7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是这个题呢，可能不是很好答哈。喜剧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它起源于哪儿？古罗马、埃及还是古希腊？哎，来，朋友们好好想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爱笑剧场提供的我们都爱笑演出票2张，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搞笑段子的魅力。好，那么刚才呢，佩伦说了我们选第二道题第73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也数出来了，是云儿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云儿，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您像我们也已经收到了您发来的姓名地址和电话了。好，大家继续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爱笑会议室中走出的爱笑兄弟，如今已经活跃在了综艺节目的舞台上，还有喜剧电影的荧幕上。未来以搞笑段子为主的表演将如何发展创新呢？我们继续请出人称爱笑一哥的肖旭和人称爱笑鬼才的严佩伦，跟我们一块儿来接着聊。那么肖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表演了哈，刚才其实一开始也说了，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等等这些综艺节目，还拍了电影，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喜剧的多面性吧。因为即便是同样一个题材，你比如在舞台上啊，或者是在这个电视屏幕前啊，或者电影大荧幕上，它这种表现的方式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是吧？有一些这个区别。那么肖旭跟我们说说，就是跟这个上台，在舞台上跟观众近距离的这种表演相比哈，像综艺节目啊喜剧电影的这个表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在舞台上的表演要稍微夸张一点。对，要无论从形体啊还是从这个精神状态上面都要很夸张。 要夸张。 对，这个才能让就第一时间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得到。